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观察家报近日登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致朝鲜民主妇女同盟第六次代表大会参加者的历史性书信，跟着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追画旗帜，进一步加强妇女同盟的工作详细摘要。另外，德国梵蒂论坛网站最近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书信。